听 FM，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三天之后，情况摸清了，胡老杆兴冲冲来见张作霖队长，这回没错儿。据说日本的山炮大队从饶阳河出发，走康家、康屯儿，奔四方台，直接赶奔浑河大坝。我亲自到浑河大坝还查看了一下地形，那座桥叫便桥，如果在那块设下伏兵，小日本子没个跑啊。是吗？太好了，事成之后老人家我必有重赏。开会，二次开会，这次开会不是商量打不打的问题，是怎么打了。是张作霖马上分兵派将，汤二虎率领精兵150人埋伏到浑河大坝便桥的桥头，让汤二虎率领的都是精兵把家伙头都带齐了，找有利地形埋伏好了，打日本军队的头。第二支令派了张慈飞领150人埋伏在便桥的西面树丛之中打日本人的尾。张作霖率精兵150名打日本山炮大队的侧翼，吉金村砍朝喜率骑兵200消灭日本山炮大队的主力，孙烈臣、张作相领人200在外围作为增援部队，丁喜春、郑翠平、刘晓春、张凯等人率人200拉警戒线，封锁一切消息，啪啪啪啪全安排好了。另外张作霖特为向吉金村砍朝喜交代，二位大哥，听说你们俩还会点俄语，大鼻子话会说吧？ 那怎么不会？原来我们跟着冯林葛的时候，常和那大鼻子打交道，眼前的话都会。好了，这回用得上了。告诉手下的弟兄，不准交头接耳，不准说中国话啊！最好你教了教给你手下的人，都说两句俄语，给日本人造成错觉，认为是冯林葛的人干的，起码认为是俄国人派来的人干的，好别疑心咱们。这条大家一定要遵守。另外，这活一定要干得干净，不准留下一个有活气儿的，给我斩尽杀绝，一个不杀。众人领令，马上分头行动。赵家庙这叫紧张上了，谁都知道这一仗并非等闲之辈。面对的强敌是日本精锐部队关东军呢、饶阳和驻屯军司令部的山炮大队，也不知道日本有多少人呢。反正队长已经做出决定，咱就干呗。按照张作霖交代，大家行动开了。单说张作霖，领着精兵150名，起身赶奔浑河大坝的便桥。提前一天他就到了，一看这地形太有利了，日本山炮大队肯定得路过这座桥，只要你一上了桥了，你就在我的火力圈内，我打个老实的，你动不能动，挪不能挪，往前不能走，往后退都没有路，我就再次把你消灭。而且胡老嘎没闲着，急需调查这情况，随时向张作霖报告。原来饶阳和驻屯军司令部6000多人已经分批撤离，最后是山炮大队，有一个日本大队保护着，是个中佐，叫田木五郎，他领了一个大队，另外呢还抓了不少的民夫，能有好几百人。张作霖想，这些民夫也倒霉，没办法呀，打仗避免不了伤亡啊，反活着的就算捡着了，乱弹打死的算你倒霉吧。到了现在也顾不了许多了，都埋伏好了，各地报告，报队长，马队到齐了，报队长，先头部队准备好了，报队长，后援部队准备好了，报队长，外围都准备好了。张作霖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！他在浑河大坝小树丛中临时设下指挥部。张作霖用眼睛盯着浑河大坝，心咚咚咚咚跳成一个的，心说但愿别有变化呀，一有变化我们就落空了。哎呀，能不能成功也在此一举，我要能消灭日本山炮大队，夺了这么多炮，往后我张作霖怕谁呀？你就来千军万马我也不怕了。说话的功夫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下开雨了，可把张作霖给气的，一看弟兄们都在那趴着，连动都不动，那战马也经过训练的，连伤也没有，也在那卧着，身上全都焦透了。哎呀，张作霖忽然想起一件事儿，原来接黄冈的时候就下雨，我们被大雨浇了7-8天呢，结果手下的弟兄上吐下泻，都得了病了，光拉力就死了10好几个呀。要不是请孙家林孙老先生给治病，连我也活不了。怎么又赶上雨了？倒霉劲儿的。 结果这个雨由小变大，越下越大，张作相来了，队长，天气对咱不利啊，是不是还按着原计划？原计划不变，这仗是打定了，下刀子也得在这盯着。哎哎，后来这个雨又大又变小了，可一直也没停啊，就入了夜了。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啊，给战斗带来一定的困难，但是也有好处，夜幕的掩护也便于行动。那么日本人也存在一定的困难，看来打他一下伏击没什么不可以的。胡老嘎来报，队长来了，山炮大队到了，到了，眼看就上了便桥了。这下人们全紧张上，张作霖手提大肚盒子枪，扬起身来，揉揉眼睛，仔细往前看着，恍恍惚惚，渺渺茫茫，就听见有大队人马行动的声音，黑乎乎的上了桥了。张作霖把枪就举起来了，如等日本的大炮有多数也上了桥了。张作霖一看差不多少了，对准天上，啪啪啪，就是三枪，这是信号。随着三枪一响，张作霖的伏兵四起呀，凭那个枪啊，就响得跟爆豆一样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嘟嘟嘟嘟嘟，啪啪啪啪啪啪。唐二虎领人首先冲上去，远了用枪打，进了拼刺刀啊，一会儿就开了过来。日本人咧了哇哇直叫，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。张作霖把枪一挥，咔，从侧翼就冲上去了。时间不大，砍朝喜、基金存的马队像旋风一样就扎到日本大部队里头。砍朝喜人送绰号砍大刀，这把鬼头刀抡开真好使唤，真好像削瓜切菜一般。他手下的马队一场都是马刀，日本人326名啊，全倒了血没了，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脑袋就混丢了。日本人也抓了瞎子，互相拥挤，有的掉到浑河里头，有的被挤死，有的被马给踩死的，大部分死于刀下和枪下。连那位田木五郎也死在便桥的桥头。半小时结束战斗，张作霖大踏步上了便桥，踩着日本军队的尸体吩咐一声检查，不仅有一个有活气的，发现有一个没死定的，得给补枪。哎呀，浑河的水都染红了，张作霖摸着崭新的大炮，这可高兴啊，我的，我有山炮了，128毫米口径的，这大将军还了得呀？往后我张作霖还怕个谁呀？正在这时，张作相报告， 还抓了200多民夫，就在大坝下边呢。请问队长怎么处置？唐二虎一听，杀！一个带火气的也不能撂，杀完了把尸体扔河里。哎，别，不能胡来。张作霖说：“你这叫什么命令？老百姓你杀他干什么？”哎，队长，不杀他们都亲眼目睹，倘若回去走漏消息呢？跟你的计划不正相反吗？哎，没关系。刚才我想了个主意，快点把姬经存、砍刀席给我叫来。时间不大，两人飞马来到。队长，有什么吩咐？二位大哥，大坝下头抓住200-300民夫，老百姓是没罪的，死了的是倒霉，活着的得把他们放了，但是不能这么放。你们代表我去讲讲话啊，可别提我的名字。你不是会俄语吗？你哔噜嘟噜就说俄语。你们俩最好一个去指挥官，一个去翻译啊。言下之意就是俄国军队派咱这么干的，我们就是冯林葛的先遣大团，懂吗？ 啊，明白了。 这两个人飞马赶奔红河大坝的下头，老百姓都在这圈着呢，哭声一片呐。这都日本在老洋河周围村屯抓的民夫，招着谁惹着谁了？刚才都下马爪了，有不少人跪在地上求饶。姬经存、砍朝喜到了，姬经存装指挥官，砍大刀在这当翻译。静一静，乡亲们，静一静，听我们指挥官训话，静一静。这姬经存把腰板一拔，garin das berishina vedrishina re我认识年轻白金看热线，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玩意儿，老百姓从来没听说过，心说这位是哪国人呢？姬经存这一说，砍朝喜在旁边当翻译，各位听我解释一下，方才我们指挥官说了，我们是从哈尔滨一带来的，我们最高的指挥官是沙俄的大将格林舒夫，另外我们是抗日先遣团的，我们在这儿打了日本人的伏击，跟乡亲们没有关系，现在就放你们回家，希望你们不要走漏消息，不要外边宣传这种事情，如果宣传了后果自负，现在你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哎呦啊，老百姓都跑了，张作霖领人赶紧打扫战场，把尸体绑绑绑全扔回河里去了。一查数，一共得了42门山炮，600多发炮弹，保险队员齐动手赶到红罗涧，张作霖亲自指挥到红罗涧了，先把这炮车推到树林子里头，都有炮衣，炮衣就那雨衣防雨布全给罩上了，把炮弹也埋好了，这一宿都没睡好觉。张作霖吩咐回撤，大家休息。到了第二天，雨过天晴了，哎呦，这个高兴！张作霖传令是隆重祝贺，大家是边吃边谈。张作霖一条腿蹬着凳子，把胸脯一拔：“各位怎么样？麻了巴子的，嘿！哎呀，胆小不得将军做，他妈世界上就这个道理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”这招对了吧？啊，这活干得多漂亮！当然了， 咱弟兄们大伙同心协力，这是取胜的最大原因。我要刚出房啊，八个菜一个汤，杀猪宰羊抿骆驼勒狗，祝贺！这家赵家庙人人有份，这叫祝贺上。祝贺了三天，张作霖是严密封锁消息。到了第四天，亮瓦青天的时候，有人来送信儿，报队长。冯林阁冯团长求见。冯林阁，他又来了。张作霖这心底深处啊，忌讳几个人，头一个就这冯林阁，第二个杜立三，他觉得是隐患啊。尤其这冯林阁，他依靠了沙俄，现在手下好几千人马呀，那黄石耀都向自己交了底了。这小子又见回来干什么？想起往事，张作霖觉着这心里头很不安稳，马上告诉弟兄们列队迎接，亲自接出赵家庙。再看对面来了三十来人，一色骑着马，冯林阁走到队伍的最前边。再看今日的冯林阁跟往日大不相同，现在什么时候？六月三伏。这冯林阁头上还戴着水塔帽子，人家美的都不知道冷热了，都身上穿着俄国呢子大衣，也不知道在哪还整了些军功绶带奖章奖牌，谁给他的不知道，稀里哗啦挂一大片武装带，带囊的呢子马裤，大马靴，刺马针，还挎着指挥刀，带着把枪盘撸子，天昏地暗，左右保护，再往后头观看，都是彪形大汉，每人都是长短两件家伙。冯林阁还显得年轻了呢，小脸吃的溜圆饭量，神采奕奕，飞扬跋扈，一派得意的神情，骑着一匹老栗子杆的大马。等马到赵家庙，元军带住坐骑，天昏地暗的跳下来，然后把大团长扶起来，众人也都下了马了。张作霖强步起身过来迎接，大哥，几年没见，您可发福了，恕小弟应接来迟之罪。迎接冯团长，迎接大横拔，叫什么的都有。冯林阁伸出两只手来，都戴着白手套呢，把手套摘了，拉住张作霖，三弟，兄弟，哈哈哈哈哈，真想死我了，哎。有道是，交遍天下有知心有几人呢？你我弟兄可谓知心之交啊！今天总算见着你了，你说我混得不错，你比我还强啊！现在你张大队长，谁不知道啊？威震辽南。提起张雨婷来，谁不得挑大拇指啊？哎，听说兄弟你现在混的手下也好几千人了，哥哥我特来向你祝贺呀。大哥别听谣言，根本没那么八宗事，往里请，往里请。众星捧月一般把冯林阁请进队伍。冯林阁把斗篷摘了，把指挥刀往椅子旁边一顺，天昏地暗，背手站在他身后，门前都加了双岗，